白鬼来得如此突然，如此出其不意，让无数玩家手足无措。于是，这当中如叶修这般沉着冷静、轻松击杀异鬼的身形，显得各种高大伟岸。顿时，不止叶修救下的这位玩家，整条街的玩家都飞快发现了这边已经有人成功击杀了一只鬼。好像也没什么嘛。 这一幕让玩家的信心迅速增长，立刻就有不少人抄起武器朝身边这些千奇百怪的鬼怪杀了上去。但是很快，斗志高昂的呐喊就变成了绝望的惨叫。太多玩家只看到这边有人击杀鬼怪的伟岸，却没有看清这个角色头顶的ID。君莫笑，叶修，这是站在荣耀顶端的人。 他的伟岸是普通玩家随便就可以复制的吗？副本级小怪的实力对于普通玩家来说并不是那么容易打发的。整整一条街道瞬间就已化成屠戮的沙场，玩家对这次百鬼夜行活动的难度严重准备不足。看到君莫笑成功击杀柳树怪所积累起的信心瞬间荡然无存。 玩家惊叫着，逃窜着，而那个唯一击杀鬼怪得手的伟岸身影，在这一刻成了所有人心目中的救星。他们不由自主地朝这人所在汇聚而来，跑得近了些，这才看清这角色的名字，这才明白这是怎样的一场误会。 大神救命啊！ 有玩家干干脆脆地喊了出来。 在叶修大神面前沦为弱者，这不丢人，他们如此认为着。大家冷静点儿，叶修叫道：“这些小鬼并没有那么难对付，大家注意他们的弱点，然后选择自己可以克制的类型去打。实在对付不了的，几个人一起合作。”是的，单挑不过的对手，几人合作，这是再简单不过的办法。网游玩家也应该很有这种觉悟。 只不过活动期间单飞和组队哪个收益更大，玩家还需要衡量以后再做决定，所以没有谁是一上来就立即组队的。不过现在发现了鬼怪不好对付，再有叶修这样的提示，玩家顿时已经开始或呼朋唤友，或就地寻人组队。一时间，叶修收到组队邀请无数，看都看不过来。 至于小鬼的弱点，都有什么弱点啊？大神， 有人问道。我在研究，叶修答道。千奇百怪的鬼怪，他也是头回见到。木头的怕火，火怕水，这种基本的原理总是不会错的。这一点，叶修也算检验过。刚刚那颗柳树怪，火焰爆弹如此低阶的火元素法术，接连丢了数个。 顿时就将它烧成一根焦炭了，远比之前的拿刀劈砍效率多了。玩家们似有所悟，这时各路鬼怪也已经朝他们围攻上来。找弱点，玩家们开动脑筋，结果最先冲上来的鬼怪就让他们哭了。木桶，这东西的弱点是什么？用火烧吗？考虑到木桶的材料。 有火元素攻击手段的玩家纷纷出手，但是效果似乎并不明显。那会是什么？玩家百思不得其解。叶修在旁也是汗了一把。弱点一说，其实也只是他的推测，谁知道是不是所有鬼怪都有呢？但现在玩家都像是领了圣旨一般苦苦去寻找，顿时让叶修觉得压力好大。 结果战乱之中，忽然有人惊喜地喊道：“攻击底部，攻击这些木桶的底部，他们的防御越往底部越低。”所有人一怔，随即反应过来：作为一个木桶，如果没有底部，显然就将无法发挥它该有的作用。所以，这木桶怪的弱点就是他们的底部吗？挺常识的一个逻辑，但想通的玩家多少都有点癫狂。 不过，在找准了这一点后，玩家们发现鬼怪确实不是太难对付。很快， 一堆木桶的底部被掀了，这些木桶怪瞬间就像失去了生命一般跌落在地，咕噜噜无力地滚动着。 杀呀！ 这一次玩家是真正的士气一正，他们摸清了窍门，顿时又无所畏惧起来。叶修呢？他的追求当然不会这么低，在找怪杀怪的同时，他已经开始关注榜单了。榜单当日夺目活动只不过是刚刚开始，但是职业选手已经彰显出了什么叫实力，前十乃至前二十完全被职业选手垄断。什么夜雨生凡、王不留行、一枪穿云、百花缭乱、大漠孤烟、唐三打，以前的活动也有榜单，但是不至于被清一色的职业角色给垄断，因为在非联赛假期时的活动通常不会是职业选手操纵着他们的角色来活动，一般都是工会部门的人在代打，他们这些人的水平无非就是网游高端，没有职业选手这种压倒性的能力。但现在正值夏季休赛期，职业选手亲自任务，顿时大放光芒，横扫榜单。叶修看了看自己的排名，没进前十，但也不太远，此时排名16，身边也是一水的职业角色，而且积分还在不住地跳动着。就叶修瞅这几眼的功夫，他就从16滑到了18了，被飞刀剑和落花狼藉接连超过。 都很用功嘛， 叶修嘟囔着，手头也不能再放松了。他所处的这条街道鬼怪出现不少，不过玩家也不少，与人相抢，就算技术高超也难免降低效率，这种时候还是能有一处清静的所在最好。叶修很遗憾自己一上线就没遇着好地儿，只能怪运气不好。是的，运气，这样的活动技术战术都在其次，最关键的一点还得说是运气，尤其对于叶修他们这种职业选手来说，完全不存在技术层面的问题，因为鬼怪的犀利而忙乱的都只是普通玩家而已。不过现在普通玩家也组起了队伍，相互扶持，像刷副本一般，战斗力立即也强劲起来，一条街的各路鬼怪迅速被清了个七七八八。叶修抽空又是一扫榜单，发现自己已经掉到20名开外去了。每天鬼怪刷新的数目固定，而且是一波刷尽，怪越杀越少，开局所奠定的优势在后期想追赶就更加需要超强的运气了。今天显然并不是叶修的吉日，在这条街道被清个差不多后转战别处，一路杀得断断续续，在榜单上不住地往下掉，这让叶修也是倍感无奈。而且转战了几个街区后，叶修赫然察觉自己这屁股后面一直跟着一堆尾巴，从未断过。是的，都不是一根尾巴，而是一堆。城中一座石桥中，叶修的军魔校无奈停下脚步，视角转回过来，那一堆人好些个名字他都已经记下来了，结果这帮家伙还在那儿假装，有的仿佛在更换装备，有的仿佛在和人消息，还有的佯装路过，径直就要从军魔校走过。 你们哪家工会的呀？ 叶修问道。没人理他，所有人都在继续装模作样。 行了，别装了，你从钟楼那边跟上的，我你从何四区那边开始的，你最开始那条街道的时候你就在吧。 叶修接连点了几人的角色，这下诸位终于是装不住了，一个个十分戒备地向后退着，同时也在打量着身边左右的诸人。 看起来你们还不是一家的， 叶修看他们这互相打量的模样又说道。还是没人答，但叶修其实也不需要他们回答，这些家伙当然不是仰慕他这大神所以围观求签名的，这显然是各大工会发现了他的行踪后专程派人过来给他捣乱的，阻止不成至少也要恶心他拖慢他。 哎，不厚道啊， 这都谁家派的人在我屁股后面一直跟着？ 和这些派来行事的玩家实在也没法说，叶修只好跑去职业群强烈谴责这帮工会的行径。没人理，所有人都在线上游戏，但职业群里却是意外的冷清。如此全民专注于网游的盛况，在职业圈多少年没有发生过了。叶修一时间都有些恍惚了。 武晨，让工会的人都留意一下，看其他战队的职业选手角色都在什么地方。 叶修回到游戏后给武晨去了条消息。事实上，他的君莫笑当然也是在星星工会里的，而且真要在工会下个什么指示，必然也是管用的。不过工会管事的毕竟是武晨，尤其这种新建工会，会长树立威望相当重要。战队选手借自己的身份特殊越权行事，那对工会的管理其实是一种伤害。 哦，好的。 武晨收到了回复后，立即就在工会里发了消息下去。星星工会现在也是满了万人上线，当中别家工会的奸细不用想也知道，肯定都有的。武晨这消息发出来还没五分钟，职业选手群那边顿时就有消息跳起来了。 冤冤相报， 王杰西说。 何时了啊？ 黄少天给他续上，当然只是四个字太少了，黄少天也有个人高见。 老爷，你又何必呢？非要这样以牙还牙，这多难看啊！就是就是，好容易有个活动，和谐为贵。 轮回的江波涛也发表看法。 那还不快让你们各家都收了神通？ 叶修说。 啊，收收收收收， 各家都有表态。不大会儿，叶修就发现身后这些匿名的尾行者渐渐散开去了。 行了吧，现在没事了吧？大家和谐竞争嘛。老爷，你可得加油啊！点开榜单好像都看不到你啊。 黄少天说道。目前他的业余生凡是榜单第一位，也难得他猖獗一点。结果他刚在 QQ 这聊了几句，榜单风云突变。 靠靠靠靠靠靠靠！ 黄少天群中怒吼。周泽楷的一枪穿云忽然间积分连跳，从第三位窜到第一，把业余生凡挤到二号去了。 哼， 周泽楷难得也在群里冒泡说说话，结果也就说了一个字。